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到的话，请按一。好的，那在此我再次感谢大家以一个看似个体鲜明的个体意识存在，来参与我的自说自话，而介于其中的主体和客体，其本质上面是根本无法证明的互相存在性，而导致了以下2个多小时在无尽的虚空中，一段又一段的信息起伏在唯一的意识流里，在升起的那一刻就已经落下了。好了，咱们现在还是用我们的共识现实的语言来进行这次的沟通。那由于看似新的角度扰乱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或者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唤醒。似乎很多学员都会说，我以前，我小时候，我曾经真的疑惑过关于我的存在的问题。可这个存在，关于这个的问题，在大人的世界里，被当成是多么的愚昧。所以呢，他就成了那个格格不入的人。于是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神圣的傻子。从出生起，他就不明白，似乎一直不被允许看到别人看见的东西和障碍，这产生了很多的脱轨，到处都是裂隙。他不知道别人其实在说什么，觉得莫名其妙，也不假设这里所有人在做什么。表现的就像来自一切的起源，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每刻就像在古老又简单的地方闲逛，在那么多重伪装下面，到底还有什么在酝酿？有什么在那么深刻、那么彻底的在萌发着？然后，好像在进化的道路上的某个拐角，它向整个的共识现实现，嗯，整一个的共识现实认输了。彻头彻尾的，成为了真正的处于局内世界的局外人。他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他怎么会想到自己身上会发生的这一切？这一切感觉对于他来说，究竟是紧张无措，还是轻松自得？很好，现在每一个状态和经验都是打开的，每个人和事件。随时可以进出，没有纠缠在这里，仍然更加投入，更激情投入，让我们摆脱掉，继续轻装前进，放空周边的一切，看看可以停留在无名的、自由漂浮的、水一般的状态中多久？其实现在没有真正的选项，也没有容易解脱的办法。当你进入到这种深刻时，真的只能游泳。而且以一种新的游泳的方式，因为你进入了所有人内在，你知道必须保持它一阵子，你知道它很美，很陌生，也是必要的。大家或许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充满困惑的状态，似乎心智永远陷于双重思维的迷宫中，知与不知同时存在。内心虽然很清楚所有的事实，口中却说出仔细编织的谎言，并且你可以接受互相抵触的观点，尽管知道他们彼此矛盾，但可能你选择两个说法都相信，以逻辑对抗逻辑，忘掉一切该遗忘的，需要他们时随时召回，之后便立刻再次忘记。最重要的是。把这个过程运用于过程本身，这才真的是绝妙透顶。刻意引发无意识，然后再次遗忘刚才的催眠行为。其实想了解"双重思想"这个字，也得要运用双重思想。我也曾经不停地去寻求各种的答案，这一个行为似乎成了我每天醒来后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日复一日的陷入这种心智的游戏而追寻无果。当我臣服的那一刻，随手翻阅一本书，然后我看到了以下的一段对话：不必去弄明白你是什么，弄明白 什么不是你，就完全足够了。你是什么，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任何探索，都会揭开新的维度来让你去征服。不可知根本没有任何限制界限。那么这段话呢，是马哈拉吉说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读一下马哈拉吉的书。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主体内容。首先，我们想跟大家去聊一下个体意识和物质现实实相和个体意识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互动。很多学员都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身边的人去解读阿卡西，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也不是什么超能力。从古至今，所有的追求解脱之道，或者说是修习各种法门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叫做自我解体的道路。因为自我需要一个存在感，自我会时时刻刻地用各种的方式来提醒你它的存在，比如不断地去制造问题，寻求答案，而自我因答案而存在，这让我们似乎能够抓取到任何东西，而有安全感。那么如果大家够深入地去挖掘那些让自己非常非常苦恼的任何问题，那些曾经说当下让我们进入各种烦躁，进而又开始批判说，哎，我是不是不该如此烦躁的同时，然后那个事情好像也是似乎是无力回天，那么在这个背后继续去问一句，等等，如果你想要的一切就是那么的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得到了，我感觉怎样？那么事实上呢，我得到的反馈 90% 都属于有那么简单，那我还玩个什么劲啊？所以呢，我说其实大家都是超级玩家，在这么逼真的幻象物质现实实相的那个梦境里头，梦境的重点其实就是做梦，而不是觉醒了。有些生活呢，可能会立刻让一些人窒息，但是有些人呢，他就会过得非常的舒服，很快乐。所以何必去弄得一团糟？因此，我决定不要去试图掌控任何。在柏拉图的洞穴里，那个锁着手脚的链条并没有上锁，洞口并没有被封死，而壁画上看似真实的怪兽，事实上它也只是一个幻想。如果想要出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出来，等到想要出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出来。其实是一遍遍的心智游戏，依赖着你头脑里所有的编程。我们都想要抓住的经验结构里无法捕捉的东西，所以这个经验结构不能在那里，或者至少那个构架不能够封死，其他的东西才能够进出。想象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自我是一个就像光谱一般毫无边界的形式，里面所有的内容就是不停交互而游走的信息流。你永远无法知道那是什么，你永远无法知道，或者处于一种不断不断的变动当中。你如何界定属于你的那一朵浪花？所有的浪花此起彼伏，每一滴海水时时刻刻的都在进行着交换。你如何能够捕捉那个属于你的自我意识的那一朵浪花？你怎么样能够声称这时刻运动着的每一滴海水都是属于你的自我意识？你无法捉到它，你无法限制它，它在任何一个已经确立的逻辑上都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真实存在的前提，所以它必须是属于你自己的发现。我的经验有什么好的？所有一切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好处呢？我们已经记录了无数无数的经验，让大家前进的往往是希望，如果，也许有一天我会怎么样？ 所以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终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现，什么都没有做，其实那就是一种发现。所谓的自我了悟，就是靠自己发现这件事，甚至都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界定的自我来发现这件事。而很多走上灵修路的我们，又开始企图去消灭自我。在企图消灭的当下，我们必须已经先承认了那个自我的存在，于是自我对战开始了。就好比白鲸记或者是《博伽梵歌》里所描述的那样，哦玛雅，我现在了解你了，现在我知道真正崇拜就是要蔑视你，爱或尊敬甚至仇恨都无法获得你的怜悯，只会引发你杀戮的凶性。我承认你那莫名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但我这动荡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都会用来对抗你那无微不至的宰制。我从何而来就往何处去，只要我还活着，那高贵的人格就活在我之内。不过战争是痛苦的，而最终的胜利就是彻底的失败。到最后，那满目苍夷的战场上并没有一个胜利者，那才是真正的胜利。可是这样的胜利是否有意义？意义？什么叫做意义？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人，所有的行为，必须被赋予一个意义，因为它显然没有意义，并没有一个大家共有的广大意义。只有我们每个人赋予自身生命的意义，个人的意义，个人的情节，就像每一本个人小说，那就是那每个人的书。自从二七开课以来，常常出现在脑海中的对话，为什么要掌控？你选择了一个作为摆渡人的游戏，而现在你船上的乘客正准备跳河，你不应该保证他们的安全吗？安全？哪里有不安全？在船上，你怎么知道他们真的上了船了？而你又如何能够叫醒一个假装沉睡的神？或者他们早已经醒来，在玩一个跳河的游戏，为什么要掌控？掌控？为什么要批判掌控？所以在这条宏伟的路上，似乎修与不修，做与不做都不对。那么当下我们可以给出的意见就是，找出自我最舒服的状态和姿势，将自我全然地融入到生活里。所有的一切是因为差异而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正穿着一件非常合身非常舒服的衣服，我们的皮肤实在是太舒服了，以至于有时候经常会忘了它的存在。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想要去拉一下衣角，故意去蹭一下肌肤，感受一下存在。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关于自由，很多人都想要得到自由，而自由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一遍又一遍的高呼我是自由的，其实万事万物都是自由的。这意味着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他们自己的自由，不论是不是醒来，还是他现在还在沉睡。认识到万事万物的每一个人都只能是他们当下的样子，除非已经认识到这是此时此地的本来面目，否则我们便正在拒绝给世界自由，并把它视为私人财产，只关心自己能够有多好的感觉。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再次重申，我不是这梦境的唱诵者，也不是真理的贩卖人。在你给予整个世界同意你或不同意你的自由之前，在你给予每个人喜欢你或不喜欢你，爱你或者恨你，以你的眼光看待事物或者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自由之前， 在你给予整个世界自由之前，你永远不会获得自己的自由。只要你还在期待或者想要别人同意你的看法时，当你给予他们这份自由，他们本来就拥有的自由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找到了那个诚实无欺的力量，彻底的不再隐藏。人们会常常觉得似乎掩盖事实的真相能够达到控制或者掌控什么，不论是对所谓的他人、事件、生活等等，而且把这样的行为美其名曰规避风险，而彻底暴露自己的内心似乎会带来极大的恐惧感。所以好像大多数人都在保护自己，而把很多东西藏在心里，并没有真的过着诚实无欺的生活。其实最大的恐惧是什么？那个隐藏在所有的表象情绪下的最大恐惧，其实就是死亡。人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要么觉得死亡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或者把自我依附在一个永生的象征里，或者干脆不停地忙着家庭，忙着挣钱，忙着实现自我价值，忙着帮助别人，似乎不去看他，他就不会在那里等着你。而唯一的禅那是觉知死亡。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需要好好的、长长的去思索一下死亡，它是这一切梦境的唯一真实。好好的让自己能够想象死亡，以任何你觉得喜欢的方式，比如说在墓地里散步，坐在顶楼的边缘，常常思索死亡，并且清楚，如果下一刻我就死了，所有的一切随着灰飞烟灭，这一刻都没有意义，没有所谓的永生。抓住那依附在所谓的繁意识的永生信仰里，剥离一切的信仰所带来的心理安全。如果下一刻我就死了，那么这一刻我会干什么？你或许会感觉到恐惧，或者心灰意冷。真的弄明白了死亡所带来的意义，你才能够明白生命的本来面目。死亡带来了生命，死亡定义了生命的整体脉络，而这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直面它，承认它有可能就在下一刻就亲吻你，拥抱它，让它融回生命之流里，让这本来如是的融合流动起来，你就不会再紧紧抓住掌控的幻觉，始终如一的表达此时此刻的最高真实。